这个人给人感觉是那种特别朴实的军人模样，北方口音，一笑眼睛就眯成了一个弧度，咧着嘴说：“ 也没什么，估计今晚找不到了。” 说完，对安宗笑了笑，就朝着街对面走去。安宗正好也要过去坐车，就跟着他一起过了马路。安宗看出来，他也在等这班车，但是他不太喜欢打扰陌生人，于是只是点头示意一下，又戴上了耳机，继续听着音乐等车子。MP3 因为没有关，跳过了几首快歌，现在放着一首非常缓慢的关于草原的歌曲，歌颂的是格萨尔王的故事。歌声嘹亮，还有马头琴的配乐，如泣如诉地讲述着流传了几千年的故事。当播放到一个女人婉转地歌唱着长生天的时候，她突然感觉到歌里好像还有一种奇怪的声音。转了转耳机的连接口，依然有一种微弱的噪音。安宗心想，大概是 MP3 的杂音。但是再仔细一听，发现居然是一个人在用一种很奇怪的语言说话，声音很老很沙哑，因为混着音乐，说话十分阴阳怪气，乍听之下还以为是 MP3 坏了。安宗耐着性子去辨认里面到底是在说什么，并不是他熟悉的汉语，难道还是外语不成？但是因为那声音太飘渺，实在听不出到底是什么。他想再仔细听的时候，身边的军人提醒车子已经来了。安宗抬起头，因为有些下小雨，视线极其模糊，只有两盏车灯犹如鬼火一样一点点靠近，直到开到面前的时候才能辨认出这是一辆公交。于是安宗干脆拉下耳机，把 MP3 装进兜里， 回去把它格式化一下，如果还有杂音就立马上淘宝去给那个卖 MP3 的店主打一个差评。 军人侧了下身，示意让安宗先上去。安宗一边点头感谢他，一边抬脚上车。车子里只有几个乘客，大家都单独坐着，即使旁边有空座位，也不会去和一个陌生人挤在一起，这就是人类性格别扭的地方。明明是群居动物，无法离开他人，却又那么排外和怕生。或者说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人就是害怕去接触不熟悉的事物。安宗也是这样的。于是他坐到了靠后车门一排的座位上，这样方便下车。那个军人坐到了他的边上。司机关上车门，按了两下喇叭就开车了。安宗知道，他那么做是一种夜班车司机之间的迷信做法。黑夜里行车，打两下喇叭是为了提醒路上的那些孤魂野鬼，活人的车子要经过了，希望他们行个方便，不要为难开车的，算是祈求一路平安。反正马路上也没有其他车子来抢道，车子开得很快，一路上除了几个红灯外，开得都非常顺。车上加上司机也就只有七个人，大家默默无语，跟着车子摇晃，眼神呆滞。安宗身边的军人坐姿十分正式，相比之下他简直像是一滩烂泥。 同志，你是本地人？ 这年头有人称呼帅哥，有人称呼兄弟，有人称呼先生的，但是已经很少人会用同志来称呼别人了吧。 安宗心里好笑。 啊，不是，听你口音你是北方人吧？ 嗯，我是长春人。 既然说话了，那么总得交谈交谈，否则就显得太不识趣了，何况对方还是解放军呢。他因为刚才一直猫在树丛里，头发上还有一些树叶子，样子有些可笑，裤脚管上也是泥土，乍一看就像是一个铺草坪的园艺人。安宗发现这小子的手有些奇怪，上面的皮肤粗糙的都已经皱起来了，还有一些褐色的斑点，看上去像是老年斑。军人发现安宗在观察他的手，于是不自在地握紧了拳头，然后憨实地笑。 我的手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对了，我叫维妥，过去啊是炮手， 小同志叫什么名字？ 他说话的时候直直地坐着，脸冲着前方，也不看安宗。安宗暗自想到， 原来是炮手啊，难怪那双手会如此粗糙，估计是因为一直接触火药之类的东西，使得皮肤变色了吧。 安宗从小就想要当兵，但是体检没给通过，最后只有作罢。一想到这位居然是一个炮兵，实在是让他肃然起敬。 哦，我叫安宗，过去也想要当兵的。 韦妥哈哈地笑了，但依然没有把脸转过来。车子开得有些摇晃，窗户上都是一丝一丝的雨滴。安宗于是就问了一些关于军事上的知识，又问他开大炮的感觉怎么样，是不是特别的威风。韦妥被他问得哈哈大笑起来。 小同志还真的是想当兵啊。 你看我这身板，体检都过不了，除非有后门，否则估计连把冲锋枪都扛不住。 安宗搔了搔头发，有些不好意思。 也不是那么绝对的，我们排里以前就有一个小兵，特别的瘦弱，吃饭就和小鸡子似的，最后啊也成了一位出色的战士。 安宗羡慕地看着他，不过现在当兵也不现实了，也就不去做那种不切实际的梦。韦妥的眼神有些迷离，好似回忆着一段十分久远的事。他喃喃地说道， 那个时候大家都叫他豆子，他却一点也不介意，因为在他们那里豆子和种子是一个意思，他认为他自己是一颗可以长成大树的种子。后来他的确成长为一位让人值得敬重的军人。 安宗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他的看法。说到这里，他总是感觉这个韦土的身上有一股怪味，说不上臭，但是很怪，可能是因为前面一直站在草堆里的缘故。想到这里，安宗就忍不住问他到底在找什么。大半夜的，如果东西不明显，那样肯定是找不到的，还不如明天白天再找。韦妥听到他的提议，又是微微一笑，但是他并没有回答。既然人家不说，安宗也不好再追问，又和他瞎侃了一会儿，很快一站路就到了。韦妥起身说自己到站了，临走的时候给了安宗一包东西说， 难得咱们有缘，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送你啊，这个是花种子，你这个季节种下来是最好的。还有就是， 司机是个急性子，刚开了下车门就迫不及待地关门想要开车。韦妥只说了前半句话就匆匆挥手下了车。安宗有些发愣，这样的剧情貌似他表妹过去看过的某一部日本动画片里的情节，叫什么花仙子，只不过主角是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小姑娘。于是他很好奇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花的种子。种子是用从老式的本子上撕下来的纸包裹着，纸头已经旧得有些发黄了。打开一看，就发现有数颗黄绿色的豆子一样的东西，一时还真的看不出是什么花的种子。于是安宗想着，干脆回头问问白毅看看，或许他能知道。如果真的不知道，就找个盆子撒下去，开不开花就是天意了。于是他把种子塞进包里，回头想要看看韦妥往哪个方向走。因为车子开得快，他研究种子的时候，韦妥已经不见了。但是在更远的地方，有一个白色的人影静静地立在马路上，没有动也没有走。安宗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不过他什么也没有说。在车子上最好不要说一些不吉利的话，说出来只有招人骂。但此时司机貌似也通过后视镜看到了那影子，低声咒骂了一句晦气，踩足了油门就开了过去。乘客依然犹如不倒翁一样晃来晃去。安宗向车窗外看去，外面依然十分昏暗，因为雨下大了，道路上的灯光根本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。一路开下去，除了模糊地看到一些建筑轮廓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有些坐立不安， 心里顿时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他看了看其他的乘客，他们都没有发现那个东西面无表情地坐着。安宗心里安慰自己， 今天出门看了皇帝，大吉大吉，百无禁忌，不会遇到什么怪事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 想罢又默念了几句阿弥陀佛，